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 係嘛？ 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啊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咗好多。 係啊係啦， 唉，八七一真係，真係你講呢只咧問。 系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讲啦，哎，好啦，好啦， 真系又要俾我吹嘘下， 好， 捞好多年，好多个成年前啊，做呢个节目，你知啦，咁我唔讲得，点解要禁价噶嘛，系咪？如果唔禁价，出谷嘅夹夹夹夹都想过六过七，咁个 discount 咪好大咯。上个礼拜叫人沽啊，喂，咁咪扑街啊，个外贸数字睇死你都死得噶啦，个外贸，喂，得我好想得一个七毫几，想买一个九毫几， 系啊， 唉，吹涨嘅真系。神话咧，神话自己都唔信，我系电力公司嚟咩？佢系有发电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系一倍噶啦，一跌一跌一半咯。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二十、三十、四十，一个冇既定主题嘅节目，咁即系听咩咧？ 电影、 女人、 工作。 音乐咧， 咸湿嘢， 烂嘅， 丽苑咧， 集体回忆， 赌钱， 打机， 讲下感情咧， 灵异， 成龙， 试试， 讲二十， 讲三十， 要讲呢啲，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 老虎， 林海峰， 苏文峰， 夏萨特， 杰斯， 京一， 卡妹， 成龙， 台长 ，Eugene， 何故 ，CY， 玉敏， 老萧， 全智贤， 兴姐， 普京，仲有温雅， 萧时。 FC 同你联合一通， 听二十咯， 听正经嘢。 妖人哋二十，你三十啊，仆街！ 好嘢，我哋翻嚟第二节啦，唔使再讲嗰啲啊，嗰啲袋底啊，嗰啲啊，我哋讲啲性感少少嘅。喂，咁啊，其实即系攞咗一大扎资料啊，咁啊，其实一大扎戏，我谂我睇咗最少八成噶啦。咁但係有好多我都係覺得好撚 gap 嘅，同埋好多呢其實你留心啲睇呢，其實嗰條橋係不撚停咁重複，但係只不過轉咗啲人嘅啫， 多咗屎尿屁咁 樣，多咗屎尿屁轉咗啲人嘅啫， 係啊，佢個心諗就哦，你哋觀眾鍾意睇靚女嘛，我咪換靚女， 係啊，換咗啲女囉， 我要靚仔嘛，我又換靚仔囉， 咪但係事實上佢揀啲女係真係好撚柒 OK 嘅 吓， 就咁講 ，OK，、嗯、 有一個唔得， 一個 我都 幾個唔得， 我覺得有 個 邊個？例如我舉例啊，李美鳳我真係覺得 嚇，我好撚正喎。 嗱、 啊， 開頭嗱，開頭我覺得 OK 嘅。你講開女咧，我就答你。陳柏蓉 OK 嘅， 係咯， 邱淑昇 OK 嘅， 係。 去到後尾關秀明，我覺得唔得。跟住咧，再後 關秀明有少老狗咯。 嗱，再後尾揾 關秀明玩得啊嘛。 嗱，揾嗰兩個內地啦，一個叫萬瑤，唔得。得對波， 哇！嗰、那個真係， 跟住然之後你就話景甜都係唔得嘅， 算啦嗰啲， 咁係咯。 我講香港嗰啲啊嘛， 同埋咧，阿、okay. 晶哥揀女角咧，係一個 formula 嘅， 我都知， 波、就是、大， 大 係啦。陳發容都好大啊， 唔係，仲要矮都唔矮，佢矮啲嘅話，即係矮細細而有波大噶嘛。 未必要矮， 夏文直就唔大啊， 夏文直都好多啊， 好遠咯、啊、夏文直， 都唔好遠嘅、啊。 夏文直嗰期冇大波， 佢有揾過夏文直拍咩？ 有， 朱茵，朱茵，朱茵 少少， 朱茵係強姦二係咪佢噶？ 制服有話， 制服有話 係， 因為接 馬中 扣你十分，扣你廿分，因為之後咧仲有套賭片嘅朱茵，睇下先。又系张家辉刘德华嘅，好似系赌侠乜差嘢九九九。 前日睇完，前日睇完，有张 Sir 嘅， 系有张 Sir 嘅。 赌侠乜九九九。 系朱茵嗰出都几正啦，嗰出都。 嗰出就即系落，即系伤感啲咯。 伤感啲啊！ 佢原本系拍正经戏噶嘛，佢话我开头同我讲都系噶嘛。 吓、 啊。点知啊，张家辉又几搞笑，跟住拍拍下，咦，不如拍多啲啊！ 啊，即系啱先讲讲阿王晶同周星驰同埋王晶同张家辉、 啊， 真系呢两个人。 喂，打着英雄传你有冇睇过？好捻旧啦，就系、是、由而家咧，由七点去到十二，即系由 CCTV 七点到十二点都系做啊老豆啊。 你 讲 翻 电 视 剧啊， 而家 唔系， 我叫一九八一年 呢套我 打着英雄传、啊， 几好睇噶呢套戏都。 系咪许冠杰唱主题曲嗰只啊？ 系。 哇，真系冇印象，我应该睇过，但系冇印象。 我都 有啊，钱小豪做主角啊，好似 系嘛？ 系啊系啊，岳华嗰个岳讲啊，阿关海山就好有钱嘅，咁啊岳华就佢徒弟嚟嘅，跟住钱小豪咧都系喺外国翻嚟，就系佢个契仔嚟嘅，咁啊争佢啲身家啫嘛，话边个赢咗俾嗰个麻将馆就俾佢打你嘛，哦、最紧要嗰个丁沛啊，真系淫到出汁喺嗰套戏里边同阿岳华搞埋一堆嘅。系好淫浪噶，我唔知佢艳青嚟噶，但系又好淫浪咯，佢个戏里边 系嘛， 啊都颇索下噶。 喂，系有艳遇噶嘛，同李小龙嗰阵时候。 系啊，好多年噶啦，不过呢、這个即系而家睇翻当年，我都觉得佢都几索。 旧嗰代跌落嚟噶啦，丁沛已经系。 系啊，都 OK。 接住 嗰 代， 我真系唔识佢呢 啲。不错不错，可以睇下。打咗英雄传喺 Facebook 喺 YouTube 系会揾到嘅。 哦，系啊。 你有兴趣，我可以 send 俾你嘅。 打上英雄传。 写住 都 OK 嘅， 我系应该系睇过， 唔太闷嘅。讲诶，又系嗰啲，即系又系赌咯。即系你睇到佢由开波，即系佢依个八零年开始，佢开始拍戏啦。开波呢啲戏嘅开始系嗰啲桥嚟噶啦，又系嗰啲嚟嘅，爽熟面噶啦。睇落 睇住 cycle 嘅啫嘛。 哇，其实如果睇住你阿强尼，你俾个 list 咧，嗱，你打咗英雄院俾个感觉咧，就好远嘅，好预残片嘅。 嗯， 谢贤啊，岳华嗰阵，即系咁讲 啊， 嗰啲人 系啊，系啊，系啊。 但其實81年嘅84年就已經係青蛙王子㗎啦，83、84已經青蛙王子㗎啦， 唔係隔好多年㗎咋， 風采紅啊隔咗兩年㗎啫， 係啊， 但俾我感覺就依兩代係完全唔同人嚟， 好似70年代 啊，係啊係啊， 唔係話 唔係你睇下啲合作幕後嘅公司，可能係邵氏， 係係係 可能係邵氏， 我所以話80年代真係一個好關鍵嘅年代，真係新舊代世代交接期嚟嘅，其實好多行業包括電影電視啊， 都算係， 甚至乎我以前上嗰幾集講嘅健身。失啊！之如此類，呢、這個年八十年代係好關鍵咯。丁沛嗰度講啊，李小龍嗰陣時嘅邵氏嘅嗰陣時，仲有好多邵氏嘅係好好睇嘅。 因為我好記得青蛙王子嘅，我哋閃閃縮縮咁入去。 啊，你中意呢套？我反而中意花心大。 唔係青蛙王子好過癮㗎，佢有一幕咧係講咩睇戲要一男一女要坐車輪位啊嘛，即係個落頭黑掹掹嗰啲，順便打埋車輪㗎嘛。我好記得車輪位好好笑啊嘛嗰陣時。 花心大笑我又好中意嘅，因為有負星。 哦， 胡星好好睇 嘅。我呢啲我真系冇晒印象。 哎呀，好得，讲佢同阿谢贤争女噶嘛，即系讲阿胡星系沟女王嚟噶嘛，即系四围沟女。唔知点解我戏院睇嘅都系好得人噶，但系好有印象。 冇几耐就钉咗啦。 钉咗啊！咁讲佢又即系、 我记得我点解冇睇啦？ 点解？ 一过两年开始会考、 啊，同埋你个人本身又唔花心啦。 咁啊系。 无谓睇啊， 我知会考啊。 咁啊有啊，红姑啊，红姑嗰时初出茅庐又系，即系砰声去做阿富星个表妹 嘅。嗯，就住落去，哇！我都已经去到精装追女仔啦。 系啊， 唔系鬼马飞人都好睇噶。 鬼马飞人都好睇 嘅，讲佢扮超人噶嘛。 有一套记得买错飞入去睇嘅。 边度？ 叫做《摩登仙地奇缘》。 呢出我冇记错，嗰阵时系 呢度而家好捻难嘅呢度。 唔系啊，嗰时我系谂住睇嗰度西片，嗰度西片叫做《活跳尸》定《活》。 啊，我有睇《活跳尸》。 哇，好坐得好紧要。 但佢同样喺海星戏院做嘛。跟住买飞嗰时，你知嗰时几套戏装埋一个院。 你又勾埋冲埋。 唔系我买个 friend 买完之后。 诶，哥哥唔该诶，俾张诶《活跳尸》，点知成日错咗。 唉，好惨啊！嗰个 哇，依个依下都坐得好紧要， 真系坐得好紧要啊！ 你自己检讨下自己。 即系好似有一次我去睇戏，嗰个人睇嗰套叫做阿罗伯迪尼路火拍呢个导火线好似叫做 系。 咁套戏咧，嗰套戏又写话导火线， 哇！ 嗰套好紧要 啊！ 嗰套 嗰个 有维基马又成，哇！嗰啲咩？咁有个阿叔就买飞， 阿叔 系有个阿叔买飞。咁佢就买啊，唔该，俾张老马有火。咁跟住咁话，点解叫老马有火？哦，原来佢啊，即系导火线上面写住阿罗伯迪尼路同埋阿 Al Pacino 就话佢两个老马有火，咁就以为老马有火。 你讲起买飞咧，我讲个笑话俾你听啊。以前喺 Times Square 嘅 Times Square 一戏院执咗啦，咁啊，我好少睇戏嘅，好讲即系呢啲十几廿年好少鬼少入戏院睇戏嘅。咁有一次睇嗰个嘅 Tom Cruise 嗰出《未来报告》啊。 哦，咁啊， 好 hit 噶嘛， 好撚難嘅， 要排隊噶嘛。咁喺個前面嗰個女仔咧，咪打電話俾佢男朋友啊。你係咪噶 My Life's Report 啊？我心諗哇，而家男女咁豪嘅咩？即係個拉茲都要整個報告出嚟俾條仔去睇，係嘛？My Life's Report 啊，你要嘅我俾你咯，睇咯咁樣。跟住諗下啦，哦 ，My Life's Report， 你講得 My Life's Report， 大佬啊，你連戲名都未識讀，你點買飛啊，妹妹仔？咁啊，即係睇戲。 記住搞清個戲名先買飛。 係啊，好尷尬如果買。 買錯就尷尬。 我想問下，俾鬼捉有冇人睇過咧？ 有 呢套又係少林家產嘅喎呢套。 唔係呢啲多謝，真係 cable 同埋有線會做。 哦。 但系呢套系好烂，烂得好紧要，但系笑到冚家铲嗰呢套又系，因为有阿锦哥又系笑到扑街嘅。 呢啲就系咁样咯，系烂噶，但系你就会中意睇咯。 系啊，好好笑啊，因为最主要系有阿冯瑞凡啫。 嗱，因为佢精装追女仔之后咧， 啱晒大佬。 佢有几年咧就好密噶，精装追女仔二啦，最佳选友啦，最佳选友闯情关啦，求爱敢死队啦，系要 一样嘅求爱敢死队嗰啲桥。 最佳男朋友啊，全部系一样，用两三年嘅时间堆几。套戏赚晒你为止噶， 哦咁啊吓， 呢啲真系经济。 唔系你跳咗一套紧要摸翡翠啊，系有刘德华做嘅呢套。 系啊系啊，呢翠真系 gap 到咧呢套， 呢套 gap 噶呢套，整嗰嚿嘢啊，有只手伸出嚟噶 嘛。系啊系啊，哇呢套 唔系嗰嚿争嗰嚿翡翠咪有啊？ 系阿林心如啊嘛，我记得我有睇啊。 林心如 系咪摸翡翠有？ 摸翡翠 点会有林心如 啊？早啊，林心如， 林心如我谂咗四岁到啊， 哦系张敏， 张敏， 林心如吓， 有出镜嗰出咧。就係、是、阿劉德華拍阿林心如嘅， 哦， 係唔係阿晶哥嘅？ 跟住有呢個 期香港開始咧，啲人越嚟越開始睇日本漫畫開始多啦。 係 魔比翠嗰套都 OK 嘅，有阿小彬彬。咁另外有一部《用愛捉伊人》，我又覺得幾好睇，因為有 《用愛捉伊人》， 仲有早見優啊，大佬。 係啊， 唉，呢啲我真係唔中意睇。 早见悠悠好捻索嘅， 我最憎睇谭咏麟嘅戏。 唔系肥伦系真系窄嘅做戏。 我觉得谭咏麟又好捻搞笑嘅，真系佢真佢都有少少票房啦，因为嗰时佢 要揀角色咯。如果你问我， 你要一定要话俾人听佢做喜剧嘅。 唔系我咪最捻， 但系咧你拍嘅时候你话佢听，你要认真啲做，咁又好笑。 佢濑嘢，佢就系啦， 最 捻最系做过杀手噶。 哎，我就正 用龙之家族， 唔系，系啊，冇错，龙之家族， 佢一出场做杀手就笑嘅大佬， 唔系佢有个 shot 咧， 佢一锤打甩咗个电灯柱，跟住全场爆笑， 系啊， 屌嘅老， 唔系佢第一个 shot 笑系边个咧？系佢影住个 escalator， 然之后佢慢慢咁样个人都升上嚟一个镜头 系， 然之后戴住碌超扮杀手， 系啊， 嗰个第一个笑点嚟， 真系好笑， 肥卵。诶，肥伦做呢啲戏好劲， 唔系嘛？铁拳无敌孙中山， 嗱肥 好，我接受唔到咯。 嗱，肥伦一生咧，边套戏最好睇咧？就系、是、假如我是粒的， 其实 就最好睇啦。 佢系金马奖噶嘛？ 系啊， 嗰出戏其实 嗰套戏几好睇嘅。 其实就唔好睇，因为好大政治味嘅。 哦，系好大政治味噶 金马奖。 系啊， 但系 好攞命就系你三十年之后睇翻呢套戏，你发现中共系冇谂变过噶嘛？ 系，你系唯一个角度咯。 系啊， 如果你睇谭咏麟啲演技，嗰出戏即系佢系做翻佢自己啦，耍十下嗰年。 嗰套系因为名著改编啫嘛， 系嘛？ 嗰名著应该系咪应该系咪莎士比亚？ 哇，咁紧要？ 唔记咗，系啊。 啊，系，好似 系。佢嗰个就 系。 你俾我试时间我谂下 谂谂， 假如我是阿的啊嘛， 系啊， 假如我是的总， 我是阿的， 假如我是阿的， 唔系假如我是嗨的 都得，但 系 其实 系一个唔系好就系唔系应该唔系莎士比亚，唉死啦，我真系要 嗰大众马小众马嗰啲系嘛， 叫做阴差大臣原装个剧本， 系 外国剧本嚟嘅，外国剧本嚟嘅， 但系就 假装扮一个官，结果到嗰成村人都信晒佢。 唔係，而家中國日日都有人做緊呢啲。 係啊，就嗰支咁嘅茅台咯。 係啦，茅台咯。 即係好精彩，你明唔明？嗰支茅台碌完一句碌翻翻嚟，到佢死嗰陣時，嗰啲茅台都喺佢度。 係啊。 咁但係發現其實最好笑就係你發現三十年之後係冇諗變過嘅喎，成個中國、成個中共冇變過，嗰啲人都冇變過嘅喎。不停咁送禮啊，跟住喂你係邊個仔啊？哦，咁啊唔同啊，招呼你啊，咁啊邊個仔？喂，你咩關係？我即刻打電話俾佢啊！你邊個仔？哇！嗰啲招呼同佢原本想行埋去間戲院度都冇撚資格啦。咁但係原來發現佢打個電話，喂做下戲嗰陣時冇 internet 冇成，喂扮下嘢咁啊扮嘢， 就搞掂啦， 打個圈可以。 你夠唔夠膽扮啫嘛？ 但係好好笑啊，我覺得。 即係好似你外國有一套啦。迪卡比奧 哦系系嗰套叫做 Catch Me If You Can 系啦 哦嗰套啊嗰套好睇啊嗰套 都系依啲咁嘅 系咯类似啊，但系你好讽刺噶嘛，中共开咁捻多年，几十年前拍一套戏，你都系而家都同你一鸠样嘅含捻啊你哋， 你百人嘅劣根性。 係永遠都一樣 嘅。係啊，冇望鳩啊，真係。 屌！ 喂，咁啊， 翻翻嚟 啊，賭神，賭神，賭神，賭神，賭神好嘢，賭神。 賭神，賭神咪喺講 I 咋？ 喂，賭神其實咧， 認得出啦。 我覺得佢係同呢一個，我之前有講過，佢係同呢一個 Wingman 呢一個手足情未了係一鳩樣喎，即係嗰個 concept 下嗰條橋，前面嗰條橋啊，鳩樣嘅。但當然，我覺得手足情未了係感動好多，同埋係好高招好多，我覺得。 咁但係好睇就係賭神好睇，我覺得。 你覺得賭神好睇？ 我覺得 唔係兩個唔同嘅氣種。 Wingman 都好睇。 Wingman 好睇。 Wingman 都好睇氣種。 唔同氣種，唔同氣種。 即係一個係擺到明，喂，我擺入嚟俾你 笑。但唔係啊，我想對比嘅係咩咧？你幾得意㗎？因為你如果你知道德星何夫曼係嘛？ 係 如果你知道德星何夫曼賭錢嗰度，你知道佢即係數牙籤數咗個火柴幾多支之後咧，佢咪捉咗去賭錢嘅？ 好勁， 即係你一去到嗰 part 咧，如果我哋香港嘅觀眾或者香港人咧，就會諗。哦，屌佢咁撚叻，梗係捉撚住，係咁倒入嚟，倒到落尾啦，捉住佢。係 啊。 咁但係其實即係翻轉頭，人哋嗰、那個即係當然唔同器重啦。人哋嗰個角度就會翻翻嚟，就係話，喂，原來咁樣係唔能啱喎，你唔應該利用喎，過到最後佢係即係嗰個係有個手足情喺度，唔係因為佢有個咁嘅技能，我用撚玩，即係邊個用撚盡佢咯，梗係玩撚盡佢啦。咁人哋翻翻轉頭就係翻翻去嗰個兄弟情嗰度，到最後唔係講賭啊，屌你無啦啦， 唔賣得啊嘛，香港佢覺得， 所以呢、這個 好笑嘅 呢、這個戲啊， 咩兄弟情嘅啫， 唔係 唔係，我諗呢個係電影工業兩個 哦兩個 地方個系統唔同嘅，咁荷里活嗱鬼佬拍戲咧，成日都一定要有一個 meaning 喺度嘅，即係有個意思喺度，佢一定要有啲隱喻嘅，就算你拍卡通片佢都要有嘅。 即係你係一個純娛樂同埋一個劇情嘅分別啦。 精華賭城，賭神都有隱喻㗎，咪、耶穌同埋阿猶大嗰個隱喻咯，佢都有隱喻㗎。阿精華好掂㗎呢啲嘢 ，OK 㗎。 喂，佢食到個潮流㗎喎，嗰陣時開始啲人多大 con 啊嘛， 係 啊， 係 咪先？佢用曬啲科技嘢㗎。 咪呢個係好嘢嘅， 即 係 以為 賭神係真係非常精彩嘅， 即係以為哇有料到喎，其實賴嘢。 但其實我唔好明 白，佢好叻㗎，嗰啲平科技嘢咧， 係啊， 鴨寮街 又俾佢講通喎，即係嗰啲咁嘅嘢。 但劉德華點解係配音咧？我都唔好明白。嗰陣時劉德華係咪唔好出得？咩嘅咧？ 喂，你拍咁多套戏，郑裕玲都九组啦， 系啊，郑九组啦， 哥大佬， 咁啊系， 边有时间再配音啊？配音好嘥时间噶， 系嘛？ 系啊， 同埋嗰阵时真系做咗好多岗位出嚟噶，食 阿发哥嗰啲帮佢自己配翻，我都系。 发哥佢尽量，佢自己都系尽量，佢冇 发哥唔系接咁多， 佢冇阿华仔接得咁多噶， 系啦， 拍片都接。 啊，嗰阵时华仔要还债啊，大佬啊， 系啊。 嗰期佢自己間電影公司輸到爆倉㗎。 賭神未係， 賭神未係。 九二年， 未係。 九一啊，唔係九。 我仲紅咗啊， 啱彈啊嘛，劉德華啱彈啊，劉德華嗰時 紅咗龍咯， 龍真係型啊， 劉德華啱彈， 龍真係型啊，嗰陣。 咪梗係型啦， 型。嗱，當然一叫我哋又， 佢個仔又型啊， 係 啊。專吊大鱷。 哦，呢套又 因為其實後面嗰幾部啊，真係拉知道咧，真係想打人啊，大佬，由神勇雙妹筆。福星闯江湖，福星闯江湖真系嚟啦，真系冇啊！ 卢海鹏， 系真系乱鸠咁嚟呢套，跟住最佳男朋友又系嗰啲求捻奇奇嗰啲，跟住蛙鬼有限公司，我同我哥去戏院睇嘅，睇完仲觉得好好笑添。当时其实原来谂翻转头真系戇鸠爆炸，因为鬼沟人又系八支所嚟到爆炸嘅，跟住系要去到专吊大鳄就即系又翻一翻身 啦。用脑啦，专吊大鳄又系。 嗱呢套 系食脑， 呢套系抄大侠噶嘛？ 呢套嘢 绝对系啦，系啦。 抄大侠呢套嘢有好捻多 get 咧，而家有好多电影都攞翻出 來。啊，咁啊系。 但系反而呢套戏嘅戏名咧，我真系觉得唔系好多人记得嘅。 咦，真系我都真系唔记得。 呢套咧有隱喻， 冇睇過呢套 啫。有咩隱喻？ 咁 撚 多 隱喻， 咁撚 多 隱喻。 咁你睇就睇隱喻。 點解你成日睇到啲嘢我睇唔到嘅？ 唔係呢個隱喻好明顯嘅，就係因為佢係八九年嘅。 哦。 八九年係咩事咧？ 六四 六四，所以其實佢最後佢有一個怪人咧，就叫做李鵬。 係啊係係係。 咁最後一幕咧，個李鵬咧就係跌咗落樓嘅。係 啊，我知我記得。 李鵬你撲街啦！係 嗰時有幾套戲都係咁嘅。 係啦，李鵬你撲街啦！ 夾住呢啲政治 get 嘅咁樣， 好大膽。 有啲隱喻嚇。咁啊，所以係 嗰時阿萬子， 萬子係最撚好嘅做得， 最掂， 真係最撚好嘅。 亦都係萬子嗰期又瘋狂嘅，好似劉德華咁喪接啲戲嘅。但係嗰時萬子拍啲咩戲咧，通常都係被迫害嘅， 係嘛？ 係， 即係啲下巴， 或者佢係大陸人，本身俾啲公安或者俾幹部迫害，然之後落咗嚟香港，又係做翻賊，第一個正義嘅賊咁樣。 有啲咁嘅事？ 係， 例如有邊度？ 萬子啊，你叫我諗起真係 唔係嘅， 唔好覺嘅。 省港奇兵啊！ 省港奇兵唔係佢， 唔係佢有做第二集。 佢有做第二集， 第二集出咗就。 轉頭話翻俾你聽，你個戲名唔係 Exactly 名， 万梓良。 等待黎明， 我只记得专调大学里面的蒙面裸体战士啫。 我真系冇，我冇睇过呢套。 搞错， 今晚 播嘢 夜 夜 咪 系咯， 系啊，系啊，冇错，今晚播嘢夜。 仆街，专调 大 学 即系如果啲二十后，即系啲二十零岁嗰啲睇翻啦。即系虽然个名咧就真系好 gap， 但系几好睇嘅。 好睇，虽然个成个戏都系抄呢个戴克嘅平板。 吓，另一个就系话刘德华系做记者定系写嘢噶嘛？ 唔系警察。呢套 啊，佢老豆就係寫嘢嘅， 系 跟住做最後用筆去殺人，即係用筆都應該勁過你張槍咁樣嘅。有隱喻，有隱喻。 同埋嗰時最出名嗰個對白叫我尊嚴放咗喺雪櫃。 哦，係啊，係啊，佢放喺雪櫃好耐啊。 嗱，咁跟住嗰啲都賴嘢㗎。 跟住落去一路全部賴嘢。 哇！精裝追女仔三狼之一族啊，真係直頭賴。 我喺戲院睇㗎，同啲同學 真係夾 喺德福呢個宇宙戲院睇㗎，仆佢臭街。 夾到你爆啊！捉鬼大師啊，返老還童嗰啲唔使搞啦。蛙鬼住正隔篱 呢套我就喺戏院睇嘅，同我哥濑晒嘢，扑佢臭街。 哇！你两兄弟真系成日都濑。 系啊，我哋烂王你啊，咩戏睇噶嘛？ 跟住就要去 靓妆一百分，我又有睇。 哇！ 哇！呢套又系烂爆，又系劣质。但系呢套戏就 嗰度冇嘥时间。 呢套系翻抄呢、這、一个啊边套咧？佢前面翻抄都系一鸠无恙噶啦，又系讲阿劣质啊扮病啊，跟住又其实林俊贤好有钱噶，话佢啊又系啊啊， 真系唔记得啦。 又系讲阿林俊贤好有钱嘅，又靓仔，咁咧就阿公咧就留低咗唔知几千万身家俾佢，但系咧就一定要佢几多岁之前结婚，结到婚之后先至攞到个遗产嘅。 哇！呢啲真系老土到， 系老土到爆噶， 只可以写十个啲咁嘅剧本。咁跟住就系最经典噶啦，赌侠。 嗯，赌侠 同埋赌侠之上海滩。 上海滩好难， 呢套嘢真系想呕啊，大佬。 唔系啊，几好啊！ 你觉得赌侠好睇定赌圣好睇啊？ 赌圣， 赌圣， 梗系赌圣 啦， 赌圣。 好似好笑好多， 好笑好多。 但即系当赌圣嗰个古仔嚟到佢嘅手上面，又变咗第二 個。其实赌侠系好捻烂嘅，只不过系周星驰啲。 但系你谂下，你睇完赌圣，你要你想再睇呢 两，系系， 你真系冇计啊！你真系要等赌侠。 但我成日觉得刘德华拍周星驰，刘德华好辛苦啊！即系佢话俾佢愣住，系咁行拖咗，系咁行，佢根本都追唔切。 咁冇計嘅，劉德華又唔想行周星馳嗰條路。 係啊，所以 中間咪攝咗個吳孟達咯， 好難頂啊！所以 你叫唔係？我覺得兩集賭俠都幾好睇。 唔係上海灘賭聖係講巩俐係 係啊， 兩個 跌咗 一個係一個係 弱 智，一個唔係弱智哦。我嗰套唔好睇喎， 唔係我 嗰套唔好睇喎， 有玩爛曬，最好笑嗰套 黃韻詩喎， 唯一一幕最好笑就係阿大哥揸住嗰支槍扮 Terminator 一戳成把槍甩撚，撚住嗰個病， 跟住就係更加冇得頂嘅整蠱專家啦。 咩我唔 中意睇， 我中意呢套啊， 我真 哇我睇咗起碼四十次啊， 搞撚錯啊， 喂真係掂啊， 我都睇過好多次，但我覺得唔好睇。 搞好 very 得啊！真系 佢第一幕已经玩日本嗰阵时嗰啲 get 啦， 系咯， 问厕所走十秒之内爆咗上去啦， 我就觉得好烂咯，即系好夹硬嚟咯，啲笑 咁系烂噶啦，你睇 张 成你 错点啫。 冇嘅喎，嗰陣時啲特技又冇咁好。 唔係佢成套嘢其實抄日本咧扮嗰啲嘢噶嘛，例如個微波爐叮啊，臨尾個幕啊，跟住個廁所爆啊。 唔係，不我承認個尾係好難嘅。 日本加戰機嚟咯。 唔係喎，整蠱專家個尾勁好笑喎，咩誠實豆沙包啊。 我覺得好難。 我頂唔順。 咩紅粉迫擊炮嗰啲。 太過。 可能我年紀仲細啦。 太。 唔係，我都係覺得整蠱專家。其實我覺得 關係㗎。 唔係，因為點解咧？嗰陣時整蠱專家最好睇嘅原因咧，其實開頭係好少嘅，因為佢啲 get 好密。 係。 好撚少有戲咧，啲 get 連環去得咁撚密嘅，就算周星馳都冇咁密嘅。呢套戲真係堅密嘅啲 get。 所以真係差唔多三十秒一個 get 嘅。 係啊，所以嗰時係好睇㗎，但我覺得個頭好睇咯。 啊，咁我諗阿強尼啊，中意睇《與龍共舞》呢一啲。 反而嗱，《與龍共舞》翻係劉德華咧。就做得舒服啲，因為得佢一條友做啊， 劇情啲嘅呢套， 係啦， 同埋劉德華係拍葉德嫻啊嘛， 同埋有個葉德嫻咧，就差唔多浪撚咗大半噶，成套戲俾佢，成套戲俾佢頂咗大半。 咁啲劇情啱你啊，又係富家子， 係又係嗰啲咯， 流落荒島， 即係有吳孟達同阿有兩個吳孟，有即係有吳孟達葉德嫻兩個已經頂撚曬咁滯啦，再加埋張敏出嚟咁樣騷兩嘢咁樣， 跟住嗰套應該好笑嘅， 夠抽啦。反而呢個驚天十二小時，我覺得都可以， 都可以嘅， 都可以。 呢個又有 又係抄。抄人嘅， 抄咩啊？ 即系成个戏嗰个系 喺新加坡拍噶嘛？ 系啊，成个戏 嗰 阵时 好多 戏 啊，都系新加坡拍嘅。因为 好多裏面啲幕後人咧就想移民新加坡， 欸、 因為八九民運之後、 哦、 移民新加坡。咁但係新加坡移民政策就唔係你俾錢我得嘅，你要做一個嘅係啦，你要做某個工業有貢獻嘅、哦 okay。黃百鳴啊嗰啲全部行呢條路嘅。好多人行呢條路嘅， 黃百鳴而家都係新加坡籍嘅咩？ 我唔知啊，總之佢都係走去新加坡度拍，好、 哦、 多嘅。嗰陣時新加坡有個宋城啊嘛， 嗯， 宋城就喺香港啦。嗰陣時新加坡有個類似咁嘅嘢嘅，咁、 哦、 所以佢咪拍咗好多許冠傑嗰啲咧，嗰啲咩許冠傑嗰啲黃霑啊嗰啲咧， 哦，即係黃百鳴 咯， 喺嗰度拍㗎，我都 好多喺 嗰度拍㗎，因為我又唔好留意喎， 係啦， 高 志 深 嗰對啊嘛，係啊，咁啊嗰陣時因為想拍入去新加坡， 哦， 咁所以就整咗套咁嘅《驚天十二小時》咯，《 驚天十二小時》都可以嘅呢部 可以，呢套可以， 即係解一解悶嘅，我覺得可以個零鐘可以解悶嘅。 佢有一個食腦位咯，記唔記得？就係、是、我唔記得係 達賴喇嘛， 淨係乜嘢啦？唔係，出邊有個賊，佢哋喺商場裏邊， 哦， 跟住就冷氣，咁啊令到個眼鏡有下氣。 我係唔記得咗邊套西片出現過呢、這個。 係啦，全部 都 係 西片， 係啊，真係好鬼。 但係嗰陣時你香港人好撚大鄉里喎，覺得哇好撚好嘢喎， 你覺得佢好叻噶嘛？ 同埋咧，佢又食住啲日本水咧，又講赤軍啊， 係啊係 啦 係 啦， 赤軍啊。 咁啊，跟住就係更加經典嘅《鹿鼎記》啦，《 鹿鼎記》啊，即係翻生又係翻生啦， 變咗唔係嗰本嘢，同一個名，所以好多二十零歲嘅僆仔咧，成日都以為。即係韋小寶就係周星馳嗰隻啊，其實爭好。 其實都成功嘅一樣嘢，點解咧？因為我有個 friend 同我講咧，佢就話其實佢中意《鹿鼎記》套戲，即係周星馳做韋小寶嘅，因為佢嫌咧以前梁朝偉咧， 斯文得滯， 靚仔得滯。 哦， 周星馳係啱啱好。 喂，周星馳係如果係講《鹿鼎記》嗰個小説個角色係真係啱佢。係 啊，梁朝偉啊，真係梁朝偉又太靚仔啦， 賣口乖， 真係 係。咁啊， 唔係《鹿鼎記》就一二都係太撚精彩嘅，實 但係佢老婆太少咯，佢將人哋七個老婆揀到得翻三個啫嘛，係嘛？ 貴啊嘛， 邱淑貞、林青霞、 邱淑貞、林青霞、 袁潔 儀、 陳德容，係啦，嗰兩個兩 陳發容。 啊，因為係商業真係變咗兩個人啊嘛， 縮變兩個人 啊，屌、啊、真係離曬譜啊，真係。 唔係啊，你冇計嘅喎，你電影咧，佢好有時咧，喂，你叫曬，如果 李嘉欣 嗰時咧，啲戲又唔夠分， 係 啦，係啦，係啦。 佢都因為個零鐘唔同電視劇可以做足，佢一唔夠分咧，華聯都係，咦又可以慳皮，不如咁咧。 同埋好撚攪噶嘛，你知道嗰陣時嗱，嗰啲女星咧最低消費嗰啲都廿幾萬嘅，跟住數到上去就五十萬嘅，有啲勁嗰啲好好似紅姑嗰啲啊三四百萬嘅，其實都幾襟計噶。 陳德容嗰啲應該唔係好貴啊，台灣妹。 陳德容就應該係相對上平啲， 但都索嘅。 但你諗下嗰啲有温兆倫有劉松仁嗰啲都唔平。 温兆倫嗰時都仲係一個人嚟嘅， 係 係 係而家變咗一隻狗啫。 温兆倫就係食佢應該就係做個 皇帝咯， 因為佢喺無線又係做個皇帝噶嘛。 啊，佢都幾啱做嘅嗰個角色。 佢其實就將 佢而家都想做皇帝。 佢將電視嗰個感覺延續喺嗰個熒幕上面，電影熒幕上面包括劉松仁。 嗱咁跟住落咧， 蟲仔我都好中意，你中唔中意睇蟲仔？ OK 咯，係表情。 佢係將書劍恩仇錄嗰樣嘢擺翻落去。 我好撚中意睇蟲仔。 由第一日到而家都係啲表情太重 了。係啊，佢太硬啦。係 嘛？ 佢中意做戲嘅，佢中意研究做戲嘅。咁但係一樣嘢咧，就係佢仲係未擺脱到自己咯。係 嘛？ 即係如果上個 即係同阿秋官一樣啊。 秋官都內斂少少， 秋官好浮嘅都。 秋官咧就自己去設計曬所有嘢，咁佢哋兩個都算係設計咗好多人，但係設計得嚟著跡得滯咯。 係，冇錯啦。 咁但係秋官佢自己，因為好得意嘅，有時一啲演員咧，佢雖然係自己設計，但係咧或者佢自己做戲，佢都唔係好同人交流嘅。但係有啲人咧就會好 shoot 嘅，即係譬如秋官咧就好 shoot 咁樣做嘅。劉松仁咧就用佢係有心機做嘅，但係成日都焗起嗰條頸。 哦。 即係所以話咯， 住個嘴。 如果上個禮拜上集二三四阿強你唔係你做，係劉松仁拍阿小魔做嘅喎，點啊？哇！交足戲啊，嗰啲戲路真係啱曬 啊！咁啊，唔係小魔啦，變咗阿嗰咩華啦，個嗰個咩重口味嗰個啊，無線阿黑絲襪啊，嗰個成四廿歲嗰條女叫咩名啊？之前做空中小姐同阿。同啊呢個啊突然之間噏唔撚到， 你講 TVB 真係唔熟啊大佬。 邊個啊？ 四廿歲啊，又唔係顧美華啊，嗰個叫咩咧？係亞視過無線嘅咧。 唔知。 嗰個姐仔。 哇咁撚金草嘅唔知。 搞錯啊！ 啊， 江美儀，江美儀， 江美儀， 變咗又唔係小魔變咗江美儀啊大佬。 當堂變成江美儀啊！ 咁啊唔係代， 我當堂捉埋咬嘅。 咁嗰套就四十五十六十嚟， 係咪江美儀都 OK？ 喂，諗下劉松仁喺個環境會點咧？嚇、啊，開膽！ 我伸手來探下先。 夾住個嘴，夾住個嘴， 開膽！你知劉松仁係嚇開膽？ 唔係，跟住啲三級片咧，我想講下，其實佢啲三級片嗱，我哋講三級就仲上一集嗰三級，我哋啲比較沉鬱少少，同埋係比較浪漫少少三級片。嗯，即係佢拍呢一扎三個片咧，飛機我啊打唔少啊，真係、嗯、一大堆。 唔得嘅喎，王晶啲片打唔到飛機嘅喎。 咪但係佢又拍得 短嗰啲鏡頭，你真係等唔到佢出嘢。 但係佢拍得架機有國際叫 pause 㗎，你都係停咗喺度打完 不如睇鹹書。 咪但係咧 VHS 嗰時 VHS 啲機嗰啲 pause 唔靚啊， 係唔靚嘅，中間係錯錯。 所以佢哋會覺得，因為佢哋通常佢哋想像力唔夠咧，就好難打嘅。 唔係你用 你要 pause 咗，跟住黐埋隻眼。 唔係你跟住 sharp 有啲六磁頭噶，OK 嘅。 因為咧嗰陣時咧，我同學咧就嗰陣時興 LD 噶嘛。 嗯， 係。 咁啊，蜜土成熟時嗰時我又未夠正體啊。 蜜土成熟時。 哇！即呢套真係好嘢，大佬真嘅。 蜜土成熟時 真會執，真 係不扣樓啊！ 即係蜜土啦，蜜土成第一套嘛。 蜜土第一套。 叫黃晶嘅咩？ 唔係，我諗起嗰套戲啫嘛，即係搏搏聲啊！真會嗰時，哇！突然之間剝衫，佢第一套剝衫係唔係呢套噶？第一套露點係下情人啊， 係咩？ 啊張堅庭， 啊我真係冇睇喎。 張堅 係啊，下情人就係跟嗰套日本卡通噶嘛。係 啊， 電影少女， 電影少女 啊，嗰套我冇睇啊，太爛啦，屌！ 唔係啊，嗰套戲有真妹徐心，仲有阿葉耀卿，跟住有真妹，但係葉耀卿係冇露嘅，就阿真妹徐同阿莫小聰有一幕佢打得徐玉，哇！我勸佢做乜會露點㗎？因為冇諗過真妹露點㗎嘛，點算真係露點喎？ 因為嗰個。Fantasy 好大， 系啊，二 B 嘅咋嗰时， 系啊， 嗰度系， 因为真妹系做一个机械人噶嘛， 电视嗰个 唔系机械人嚟嘅， 即系电视 模 拟嘅，但系你 系 女朋友，你即系 任 砌啊嘛，大佬啊， 有小聪佢任砌嘅， 吓砌到， 跟住哇，佢露点，跟住后屘佢再嚟就系蜜土成熟时啦，蜜土成熟时又未够正入片院睇啊，好想睇，哇，真系癫啊，大佬嗰时阿真妹，因为由细 嘛， 真妹系由细睇到大噶嘛， 系， 即系你冇谂过真妹系会除衫， 应该系第一代开心少女组嘅， 系咯，你冇谂过佢会除噶 嘛， 系，完全冇谂过，咁但系佢除啦，咁结果，结果系想讲咩咧？后屘同学租只 LD 啦，租咗 LD， 跟住佢话：屌，我耷咗带啦，我扑你个街，耷咗带咁扑街，听日借嚟睇，咁佢借柄带俾我啦，咁我一路睇。睇完即係由頭睇到落尾啦，正想打個炮嘅時間，即係啱啱梗係飛翻去想打嗰個位啦。一飛翻去嗰個位嘅時候，即係未飛去嗰個位嘅時候，啊咁得意嘅套戲完咗啦，出字幕啦。點解自己飛嘅一隻碟，即係嗰個錄影帶啊？點解自己飛咗翻去嗰個沖涼嗰幕嘅？跟住咁啊又沖涼喎，沖完涼又飛翻去前面又沖過涼。 你個 friend 好中意睇嗰場戲咯， 落撚埋。 佢系足足飞咗，差唔多有两分几钟，但系佢自己唔捻知啊！ 佢咪预你飞，帮你打飞机啊！ 系啊，两分零钟够啦， 个 friend 几体贴， 我都觉得佢好卵体贴。 呢咪好， 嗰个重点系佢自己都，我相信佢自己都唔记得咗系录紧嘅。佢一路飞翻去前面，我打紧炮， 可能佢打住飞机嚟录。 系啊，佢录佢当时好明显就打紧飞机啦。咁只不過佢唔撚記得咗投入真就可能自己打緊飛機，佢又唔記得咗自己錄緊餅帶喎喺度，咁佢打完跟住咪又飛翻去前面咯，咪又打過咯。咁但因為嗰段沖涼好短嘅啫嘛，咁沖涼嗰度可能係30秒，咁啊肥肥到嗰度佢咪又飛翻去前面肥，我睇我屌你，你條撲街啊！打飛機仲要錄低啊，有冇咁衰啊？ 嗲你係咁樣諗人，可能人哋知道你會打飛機，所以特登咁樣整盒俾咪帶俾你咧。 更撚筍， 跟住精哥啲戲咧。知嗰即係， 嗱三級片佢真係拍得好睇嘅，我覺得佢拍得靚嘅，佢拍 因為佢揀嘅女主角， 唔 係 其實佢當頭佢揾到啲當頭起嘅女星，呢樣係真嘅。 我覺得唔止喎，係佢拍出嚟我都覺得 是漂亮的。總言之，以而家嘅俗即係俗語嚟計咧，追得嘅佢都上去揾。 系嘛？ 即系如果而家佢系拍咧， 佢识得拍 sex， 识得拍 sex， 识得拍呢样咯，呢个 佢知道， 你唔系嗰个导演得噶嘛？ 女咯， 捉到观众心理。 冇错，呢下紧要。 佢都系聪明咯，嗰啲聪明。 系真系好。 因为佢拣女主角，佢自己都写，佢拣女主角一个 criteria， 啱阿基啊讲咗就够大啦。点解咧？因为知道香港人嚟， 但 系对于睇女主角咧， 邱淑贞本身系大波嘅咩？ 哇！ 本身 大嘅， 拍死你都得，一个啊拍死你啊，两个打到你。飞咗眼飞龙， 你一讲呢个就好似我上次听到袋底一样，当堂呆咗， 兜波拍晕你啊！ 咁因為佢都講嘅就係話咧，香港人香港嘅觀眾睇戲咧，主要係睇男主角，女主角咧樣同埋身材嘅啫。 咁啊， 點擺都得㗎啦，點擺位都得㗎啦，講到明㗎嚇。咁啊，所以佢拍呢啲咁嘅所謂嘅三級片咧，佢好識玩呢樣嘢啦。我使乜你要主角啫？總之個女主角俾人強姦，你啲馬佬就睇到流曬口水㗎啦。 咁都係啊，我都 好多中意邱淑貞嗰啲，佢拍邱淑貞好多都喺個泳池度跳出嚟嘅，無端端。 都是搞震嘅咧，露一半啦，手揞住嗰啲。 因為啲人中意睇邱淑貞喺泳池跳出嚟，咁唔知點解。 同埋邱淑貞當時強姦嗰套戲咧，佢係著咗一套打，即係其實同套戲啊，佢只不過係一個廣告，佢戲裏面嘅其中一 part 嘅一個廣告嚟嘅啫嘛，就著咗件衫 T 恤剪到喺個波度，淨係遮咗點嘅啫，下同阿吳雪文兩個下邊隻奶啊打曬出嚟嘅，哇！嗰張相索撚到啊，真係～ 因為我冇記錯嘅話，邱淑貞嗰出戲俾人強姦都強得好無謂噶嘛。 佢係冇俾人強姦到嘅後尾，因為強嗰個係邱淑貞個 friend 係患咗艾滋病嚟裝阿鄭浩南嘅。 係啊係啊係 啊，所以佢係冇俾人強姦嘅。 好嘢啊！ 只不過係阿吳雪文， 即係好多細節都記得。 好多細節黐線， 你可以去電影資料館度。 都搞錯咯，嗰 套 咩 假嘅？佢係咩假嘅？昆頓塔倫天奴嚟噶嘛？ 跟住係阿吳雪文俾擁咗落個浴缸度，跟住就著件白色恤衫，擁落就飄咁啊走咗出嚟啦，只奶。 真係屌！真係一幕幕咁啊～ 黐線嗰啲真係好緊要啊！打好多次㗎， 真係好 嘢。另外一套咧，我想講下，黃飛鴻之鐵雞鬥蜈蚣。 我話講呢套之前打斷你，因為咧你 唔好講代底啊。 上邊咧就有一套叫《赤裸羔羊》嘅， 《赤裸羔羊》係 啦。呢套嘢其實我都冇睇過嘅，即係幾撚濕鳩下啦，應該。但係 姚偉係做嗰啲殺手嘅， 係啊，佢話呢套係絕對係溝撚到唔溝嘅溝。係， 唔係跟住如果你溝到唔溝咧？下面一套至尊三十六計之偷天， 我就係想講多一樣嘢啫。 爛片中 嘅爛，我就想講多呢樣嘢。原來呢套赤裸羔羊 咧，赤裸羔蟹啊，當時 曾經喺美國嘅錄影帶店咧，港產片嗰度 number one 嚟嘅， 唔犀利。 佢好撚受歡迎喎，一出錄影帶咧、影碟咧，啲美國人係好撚中意睇呢套。 咁有趣？ 係啊，溝片之王嚟喎呢套喺美國。 我睇過， 係呢套都係。 喂，講多少 邊部咁啊？ 講多少下邊咯？講邱淑貞嘅淨係超級街頭霸王， 嗱 係嗰套衫，嗰套衫 黑線 索撚到啊！屌你老味，好撚索嘅。 咁我寧願睇 嗰套戲成套都爛，但係淨係睇春麗。 即係我正想 冇嘢睇啦，嗰套戲 唔係啊，睇下咩咯？阮仔啦，睇佢都係春麗嚟㗎。 唔係我想講92、93年咧， 阮晴單子大佬， 阿晶哥兩出。搭住咧就至尊三十六計偷天換日， 呢套真係嚟緊曬譜啊！真係， 哇兩出真係爛片之王， 超級街頭霸王係嚟撚譜過至尊三十六計，我話俾你聽。 至尊三十六計梁家輝啊！ 屌你諗下，超級街頭霸王好撚強㗎，四大天王係咪有三個？有劉德華，有張學友， 有郭富城， 有郭富城， 任達華、鄭伊健齊曬㗎， 爭黎明啫嘛， 係啊，爭黎明㗎咋，齊曬㗎。 嗰套嘢 嗰套係匯集曬當時最撚勁嘅歌星同埋紅星全部， 因為至尊三十六計咧。 又有隱喻啊？ 冇隱喻，係多一個人係新啲面口，就是、李婉華。 李婉華咯，我好中意李婉華啊！卡拉 OK 啊，大佬， 係啊， 細細粒大大個噶嘛，大大 個，佢真係大大個， 細細粒大大個。 李婉華真係好撚得嗰陣時， 係咁引誘阿梁家輝啊，撲街！ 嗰時佢讀演藝咪同我班咯， 哎呦， 佢讀完第一年之後就冇讀啊嘛， 就即刻入咗無線啦。 跟住同吳鎮宇拍咗十年多。 跟住就拍咗出《城市獵人》啦，阿龍哥啦，唔使講，一定收得啦。 自己聽翻啦嚇嗰個。 係啦，自己聽翻啦。跟住佢就搞爛咗《逃學威龍》啦。 搞爛咗《逃學威龍》。 唔係，我想講啊，《鐵雞鬥蜈蚣》啊，《鐵雞鬥》。 雞鬥蜈蚣啊！ 《鐵雞鬥蜈蚣》又點解想講？因為其實黃飛鴻本身咧，即係阿徐克。 哦，我記得你錯 集啊嘛。 徐克拍幾集噶嘛？係 啊。 咁但係幾中意阮瓊丹？ 阮瓊丹子好睇喎，做戲笑到撲街喎。咁啊，黃飛鴻本身，譬如第一集、第二集，我都覺得 O K 嘅。 一二嘅 OK 啦，一二經典啦。 咁但係走撚咗去黃晶嘅手嗰度咧， 哇夾到 邊啦？ 但都有諗過，我覺得都有諗過少少嘢嘅，即係喺啲武打度，佢都唔係唔識拍武打嘅。 佢又我唔係話唔識拍， 好你唔使識拍啦。 不過成個氣氛好 曬 啫嘛。 李連杰啊嘛，有 李連 杰 啫嘛，賣李連 杰 黃。 不過即係我意思係成個 食美浸。 成個風好唔同㗎嘛出嚟。 咁 好犀利 啦。 佢將黃飛鴻一個國家民族英雄啦。 係啊 變咗咁樣。 你見到有陳百祥。 加咗 啊屌你 加咗 啊 夾 嚟㗎。 夾叻。 啊，咁啊，即係佢撚角色都撚得好犀利嘅， 真係驚撚死人。 啊，咁跟住就賭神二啦， 跟住玩殘 就爛咗啦，賭神二。 賭神二爛得嚟都幾好笑嘅。难笑啊！ 系点样嘅赌神？ 赌神二咪就系讲啊， 孖生兄弟啊， 系系 赌神二 仔 啦， 系系跟住就九品芝麻官啦。 喺九品芝麻官呢套又系即系其中一部翻生啊，我觉得 呢套好睇啊，九品 笑到扑街啊，真 系。我几中意睇九品芝麻官嘅， 笑领晒宝啊！ 跟住 慈禧秘技生活咯， 系呢啲 出秘技啊，大佬 啱你啊，强嚟。跟住满清十大酷刑啊，呢啲 哦，满清十大酷刑我反而系又系未够清理院睇，我记得印象。 跟住就揾雍红噶 咯，啊，我未够清啊， 跟住就雍红噶咯。雍红就拍咗好多， 雍红好细波啊，雍红 吓仲细唔细噶咯？ 比较有属性系系嘅， 哇搞 哇你真系好卵大嘢、啊， 细波得嚟，我唔觉得雍红啲反应都麻麻地。 哇，雍红索噶、啊。 可能嗰啲角色系 gap 少少啊！ 我中意雍红， 唔系雍红系嗰种被虐待。 咁你不如睇《恩仇战》啦，而家 系雍红啊，的讲啱。我觉得 雍红系被虐待噶嘛， 系嘛？ 即系佢， 即 系佢俾人强奸，佢唔会讲嘢嗰只咯。 佢拍好多套都系嗰啲逼， 系同阿华哥啊， 佢最多 系 咬住口唇，滴两滴泪，佢唔佢俾人强奸，真系唔会嗌嗰只咯。 有啲咁嘅事？ 系系噶，邱淑贞会嗌噶嘛？ 系 即系咁样嗰只噶嘛？ 即系如果香港咸片嚟讲。我覺得字好睇，即係演得最投入啊，就應該係有鍾淑慧又為之係字投入啦。我覺得雖然個款頭就一般。 鍾淑慧 係 點樣㗎？ 鍾淑慧就奶係唔代用個老婆咯。 哦， 佢把下咩最投入㗎啦？唔知點解。 佢 反應啫， 屌佢次次拍真都係同佢老公。点将屋企嘢摆上台啫嘛？屌，咁冇乜所谓咧。 唔系佢几聪明喎，咁样又可以赚到浸水，又可以唔使同第二。 咁啊系， 反正都系照嚟啊 嘛。两个都冇做啦，而家系嘛？ 吴道雄做嘢几好睇喎，我觉得。即系搵下啲骑呢角色俾佢，突然之间出一两幕咧，系 啊，或者睇 佢好抢噶喎佢。即系音乐半幕嗰啲好似嗰次嗰套江湖告急咧，佢出一幕我都觉得几过瘾噶，都几得意。佢扮个大佬啊嘛，开始。 嗰陣時覺得吳代用好鬼， 俾阿任恩九 好鬼甄子丹嗰只 feel 嘅。佢好扮嘢嘅，有啲硬嘅嗰陣時，但係後來 後尾好啊， 即係收斂咗個人咧，冇咁飄咧，咁就好似好睇咗。 我成日都覺得佢咧，佢同好同甄子丹同期啊嘛， 幾過癮 嘅。我覺得佢好鬼甄子丹嘅成個 feel。咁當然而家唔同曬啦，大佬。 嗯，啊佢係客串嘅，佢唔可以做主角，佢客串一音樂半幕咁樣出嚟。 因為如果你講咧，佢一出係拍翻香港一單案噶嘛。个细佬杀大佬噶嘛， 系 杀兄啊嘛， 系啊， 呢度系 犀利到 黐线啊！呢套经典之中嘅经典嘅经典， 呢就犀 利。阿大咪即系阿大咪啊， 系系系， 阿家驹啊，应该系攞影帝啊，呢套大佬。 大咪搞佢老母啊嘛， 笑卵死啊！呢套 唔系搞佢老母， 喺佢老母侧边打飞机啊， 打飞机， 俾钱佢叫鸡噶嘛，打飞机 好有印象嘅一套， 好好笑呢套，一笑扑街。 跟住帮阿边个佢老婆帮佢吹箫嘛。好似系呢套啊，系啊， 唔系吹箫，佢啊入佢一坐监，一坐完监翻嚟又唱歌嘅喺门口，王朝马鞍啊， 系啊，怕捻晒先啊，个捻个惊捻咗佢， 一翻嚟捉佢老婆食紧饭，喂有你，小啊，执剂啊， 睇得多又记 嚟捻晒啦，呢套精彩，嗱如果大家未捻睇杀庆，真系搵嚟睇下 ，YouTube 都有嘅，唔使租嘅， 有 YouTube 搵，笑捻到扑街，唔该晒，即系大咪嗰个演技系，即系嗰个戏系无厘头嘅， 我觉得。嗰陣時大咪做呢啲係勁過阿秋生， 勁好撚多，因為佢夠爛啊嘛，係啊。 你知唔知大咪嗰陣時有一套戲我好撚中意？我讀書嗰陣時 邊度？ 叫阿莫少聰做嘅。 莫少聰做咧？ 好多套過嚟。 係咩片種先？ 苗僑偉、莫少聰、 苗僑偉、 江湖接班人。哇！我好撚中意呢套嘢㗎。 係呢個咪事？ 係好撚好睇。 有啲咁嘅戲，我哋資料庫都未清咗套。 江湖接班人。 資料庫你 update 下自己啊。 哦，唔好意思。 江湖接班人係咪？ 係。 OK。誒， 喂，跟住我哋講《玉蒲團之玉女心經》，我就好 中 意睇 啊。 玉真妹真係索撚到 咧。 仲有，反而舒淇就好肉酸嘅呢套戲。 喂，呢出就係一個幕嘅啫，就徐錦江馬鞍。我最记得嘅，因为我睇咧，我喺澳门咧同条鬼仔喺个酒店房度睇，佢系咁叫我翻译俾佢听， 唔捻大镬， 系咁话 ，What is who？ 咁呢出又系正啊， 呢出正， 唔系啊，朱祁拉屎嗰条咁嘅纸皮捻咧，真系唔系讲笑啊！ 我唔记得内容，我净系记得马卵嗰下， 搞错呢套又系， 同埋徐锦江喺度飞嚟飞去啊嘛， 经典嘅， 经典，经典， 唔系。嗰套系唔撚係呢套啊！嗰套係 呢套係呢套係咩咧？呢套係 呢套長江冇飛嚟飛去㗎，飛嚟飛去係同阿邊個啊李華月啊， 系咪？哇！屌，我真系唔记得。 嗰度叫做南洋十大斜江，系有呢、這、一个。 唔系，飞嚟飞去都有。 飞嚟飞去系啊，同阿边个？同阿吴艺将喺度咩练法施法啊嘛。跟住阿徐锦江变捻咗个捻变捻咗个捻头啊个捻样。佢、就话讲乜会变乜噶嘛？ 呢套 月光有月经啊！ 呢套嚟讲， 李丽珍都管讲翻一堂啦。 唉，真系。 唔係呢套係講你哋真係焗住要女扮男裝㗎嘛， 係啊係啊，係係 整個精粗帶俾佢。 舒淇就係 魔嚟嘅， 魔定妖嚟嘅，係啦， 佢男女同體㗎嘛，係 啦， 所以佢後屘咪整個紙皮撚嚟搏啊李麗珍啊嘛，佢喐阿珍妹就睇邊個蝕先啦， 好撚低人， 邊個蝕就會吸咗佢啲咩嘛，好撚求其啊，俾我用， 犀利 啊，但係珍妹真係索呢套， 冇錯， 拍最撚 fit 㗎珍妹呢套 ，fit 撚到 bang bang 聲。熟到淨係漏出嚟啲汁，你睇到 係咩？ 但係屌啊 呢套真係好嘢， 爛撚到撲街嘅咪。 跟住打後都唔使睇。 雲在自一聲咪爛撚到撲。 Evil Eye 病毒哦，即係 Evil Eye 病毒，大家唔好當佢一部戲，當佢係笑片，又係笑撲街嘅。 咪六路魔鬼復活都係㗎。 魔鬼復活就睇下丹爺點樣打啲 K F 飛咯， 但都係好撚好笑噶， 都好笑，有阿黃子華啊嘛， 影一台成播噶， 丹爺真係癲噶嗰套戲，因為講嗰啲人就入咗魔，即係話信咗呢個，因為阿吳鎮宇係嗰啲邪魔化身嚟噶嘛，控制咗啲人就變咗上身嘅，衝埋佢真係慘啊！嗰啲 K F 飛，嗰套戲係要演。佢哋入咗魔之後係追住啲人，追住阿黃子華佢哋嚟打噶嘛。一見到阿丹爺慘咯，衝埋丹爺佬，丹爺啱曬練拳，十幾廿個圍住衝埋去，即係仲要扮到即係唔怕去打嗰只唔痛嗰只咧，衝埋去。 就真係要俾佢打。 佢打到你啊！你知佢最興奮嘅咧，埋嚟唔使流力嘅佢係咁打。嗰陣時佢亞視拍《精武門》咧，一個翻曬機踢落嗰個 K 咧啡嗰條，即係個心口個位，當堂休克嗰條友。戰埋嘢都休克啊！大佬，佢唔撚收腳噶，佢就爆落你度噶，你唔好彩。 但 係 嗰啲 KFC 唔係帽子嚟， 好嘢啊！ 六六六，即係 六六鬼，好多 KFC 衝埋，但係好慘啊！十幾廿個衝埋，你知佢真係練拳咁啦，呢度一腳，嗰度一腳，呢度一錘，係咁狂打，佢真係當你上咗身咁噶嘛。睇見嗰啲人啊，真係慘！ 好彩你抽成龍就唔係抽 打撲街俾佢，打 佢真 係邊會計較啊？ 你真係你唔挑呢個真係幾撚正。 喂，其實打後都冇咩好睇嘅，其實 唔係要講嘅千王之王二千咯。 超王超王二千啊！ 系啊，因为就系我觉得系王晶个心路历程嘅。 唔系，我觉得一定要讲赌侠1999咯。 哇！呢套人冇得顶， 呢套真系冇得顶。 系咪就系巴西世界杯之后啊？ 冇错， 扮张家辉扮罗纳度， 冇错， 系啊。 呢套好 咩？刘德华扮碧咸啊嘛， 白骨龙啊 嘛。阿张常勾啊，张慧仪啊嘛。 冇错， 张常顶住张慧仪嗰度。 嗰阵时咪最后一套咯，同佢好似系最后一套。 你好似冇啦，好似最后一套啊。反而猛鬼食人胎呢度冇喎， 呢套系咪仲有一套我唔記得咗，好似系，定系有一套佢同李修賢嘅，你呢度冇嘅。 你拍有一套《精裝追女仔》之 王之一，八仙飯店， 八仙飯店 燒包， 哦、你講你 都係佢投資嘅，有 你嘅最後一套啊？ 你 我佢最後一套係好似係人肉叉燒包， 係咩？ 係啊，係啊。 呢套冇咩秘密㗎，喺度 冇乜秘密、 啊，即係普普通通咁樣。 賭俠1999都好睇， 黑馬王子我反而有睇喎。 黑馬王子幾好笑咯、 嗯。其實如果低成本嚟睇，呢套唔算差喎。講真， 張家輝係咪由呢度開始咯？ 係咯， 係啊，張家輝咯。 喂，如果黑馬王子講真，而家你擺喺呢度，殺低好多港產片嘅。講真， 但係你冇辦法，你當時立到張家輝，或者當時你立到周星馳， 我最記得呢套戲咧，我點睇咧？ 張家輝都唔係嘅，張家輝都嘔咗好 好 難 未 到㗎。黑馬王子之前係 係佢未孭一曬， 千年蟲與化骨龍嚟㗎嘛。 你知唔知 呢 套好笑㗎嘛？你知唔知呢套戲咧？我係冇諗。想過入場睇噶，冇諗過嘥錢買飛睇。你知唔知我？你知唔知我喺邊度睇？ 翻版咯， 我喺互動電視度睇嘅。 唔撚又影 嗰陣時咧，電信 ITV 電信 係啦，電信型申請嗰 個係啊， 我真係有人中招喎。 真 我覺得唔算中招喎，因為佢好撚多嘢。嗰陣時佢有啲咧戲 院做緊，連 同步同戲院一齊做咧。 我成日諗緊，可唔可以攞個 cam 影撚住個電視咧？ 可以， 跟住屌變撚咗翻版。 只要你攞個 cam 有女子嗰度影都得噶，cam 影乜都得。 跟住好似唔知玩咗兩年冇咗啦 ，ITV 梗啦，梗彎啦。 ITV 咧，唉唔講啦，差得好遠嘅。嗱要講《千王之王二千》，因為咧阿晶爺咧都講好多《千王之王二千》，因為對於兩個人咧，依套戲咧佢係完全改觀。第一個周星馳啦， 哦係， 因為拍出嚟戲要收佢1000萬啊嘛， 係啊，嗰套 唔記得1000萬定幾多啦。總之係我拍足出嚟嘅啫。 但係其實自從嗰次訪問完佢之後咧，我再睇翻套戲嗰啲即係嗰啲戲嗰啲 畫面啊，周星馳好多都係同阿張家輝分開拍嘅。 分開好多好多。 所以第二個轉捩點就係王晶就決定捧張家輝咯。 呢套咯，呢一套佢決定捧張。 佢決定捧張家輝咯。 啱嘅。 就揾阿張家輝拍阿王晶嗰啲 gap 片，拍到張家輝都唔肯拍啊嘛。拍到張家輝話唔好揾我再拍嗰啲戲啦，即係張家輝先至轉型啫嘛。所以呢出戲對於佢三個人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嚟。 呢套咪肥唐案啊？肥 係啦，係 係啊，肥唐案啊， 同埋阿林希蕾咯。林希蕾 咯， 哇！ 但其實林希蕾喺佢手同喺杜琪峰手又爭好遠嘅喎，即係 杜琪峰係著衫咯， 係啊， 佢就 出嚟個效果係爭好遠嘅喎。 咁我寧願喺佢手咯， 係嘛？唔係嗰喺 希蕾生咗啦， 喺佢手就即係雞味啲啦，喺杜琪峰嘅手就會。 你講國語所以覺得雞味啫，係咪啊？ 我唔係，佢唔係講國語㗎， 唔係即係咁樣講啦。 唔係背音㗎嘛，全部 服裝好睇啊嘛。 系嘛？佢又雞味少少咯，咁啊，但走翻去杜琪峰嗰度就高級好多個感覺，即係起碼貴多兩千蚊啦。 嗯， 咁啊，跟住二千年打後咧，唔使同我講， 都係 我完全 gap 曬啦， 已經唔放棄睇戲啦， 完全放棄咗啦，你冇一出 冇啦， 冇一出睇得落眼嘅。 阿米華，我介紹有一套，其中一套嗰次喺 YouTube 睇嘅，好撚奇怪嘅瘦身， 瘦身冇喎， 呢套你喺 YouTube 我揾俾你睇。淨係睇阿黃秋生同埋阿鄧瑞明嘅啫，其他唔撚關事。個劇 即係啲睇演技嘢嚟嘅。 哦，好，佢兩個做得好好喎。 我咁唔啱我睇。 好撚關，佢兩個真係做得好嘢喎呢個。 真係好難嘅。 個戲又唔係話太難嘅，講曬 睇過。 我諗二千年嗰陣係睇 上一聖同上一聖二，我睇過。 上一聖係咩啊？ 二就講咩啦？應采兒啦，應采兒。 阿郭晉安掌聲我有睇。 係啊，二就二就應采兒啦，一條友打三副麻將嘛，三台嘛，開頭。 我 係啊，係啊，跟住失冇咗自摸嘅能力啊嘛，係啊。 仆街 啊！係啊，呢套有睇過。 我哋就呢啲已經好多開始合拍片嗰啲咁嘅嘢㗎啦。 一開始合拍就開始玩啦。 基本上呢啲拍出嚟咧就當放 DVD 賣 DVD 嘅啫。 跟住冇啦，嗱要數啊，揀我要數到我老婆係賭聖，因為孟瑤出場啦。 但係講返金錢帝國係好睇嘅，金錢帝國 翻 新嗰套好，嗰套 OK 好睇， 又係翻炒嘅啫喎， 又係嗰啲咩人， 又 係 講阿拉哥啫嘛，係 啦 係 啦，嗰類嘅啫喎。 但嗰呢套 OK 喎，我覺得 呢套其實係翻炒緊啊，劉德華嗰套。 但你諗翻，唔係你要，但你要諗翻嘅係喺零幾啊？零 佢做咗好多宣傳嘅， 零六零七啊，我唔記得咗啦，咩嘅時候？ 梁家輝啊嘛， 過去嗰四五年冇戲睇喎，香港。你 梁家輝版拉果啊，唔係 overall 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呢、這個即係王晶唯一一樣，即係佢走咗上大陸都算啦，因為後尾嗰啲其實佢都真係冇咩好睇。佢唯一一樣嘢，我覺得叫做仲好啲嘅，咁多個上咗大陸嘅導演，佢係其中少數嘅一個冇乜點踩香港，即係冇乜點大力踩翻香港嘅。佢、 啊、 上咗去，但係佢冇話香港食屎啦，點點點啊，阿 K 啦，你啲人咩咩，佢就冇嘅。即係 所以咪好多人好多網友其實網民都講佢即係算係一個有良心。 係啦，佢揾食就揾食，即係上到去揾食就揾食，但係佢就唔會好似 温兆倫 其他嗰啲啦，有啲導演啦，即係上咗去就話香港唔撚掂啊，香港嘅好多， 例如咧。 例如阿吳君如個老公， 你話阿龍哥都係 哦，拍嗰大碼頭鳩子馬碌咁樣樣啊。 屌，佢上咗去，佢話香港，香港你啲咩市場，根本都冇資格拍戲啊。即係你講咩啫？喂，你食咩奶大啊？你含撚啦！你唔係喺度拍戲，你吔屎啦！如果唔係你喺度出名，喂，你喺呢度出名，你上去揾食，喂，冇人介意你去邊度揾食嘅，係咪先？揾食啊，梗係個個都揾食㗎啦。咁但係我覺得冇必要你翻手去踩你自己起步嘅地方咯。喂，飲水思源呢個地方，就算啊呢度係冇今日啊冇資格再拍戲，我覺得你唔好。你自己發撚咗達上去，哇！拍啲咩大嘢，跟住翻嚟查你拍乜撚嘢戲啫？有幾撚叻啫？食屎啦！ 其實佢喺香港嗰時都唔係好多嘢拍 嘅 啫。 佢啲戲都唔係差嘅，講真，佢啲嘢唔差嘅。但係我好撚討厭佢講呢啲説話咯。即係你唔應該講嘅説話咯。你自己都作為一個香港人啦，你食呢條奶大，你喺呢度起家嘅，你喺呢度發圍嘅。如果你唔係喺香港出名，有撚人識你陳可辛咧？咩巴閉啫？係咪先？屌你上撚度去拍乜撚嘢？嗰套乜鳩嘢？ 佢、 最新嗰套合夥人， 中 華夥人又幾好睇嘅，就睇老母啊！你香港收撚錢咩？有撚人睇啊！你戲上大陸咯，你咪認自己大陸人咯。即係我覺得，喂， 你去邊度揾食拍戲冇人理你嘅，你咪上咯。你唔好話翻轉頭話，屌香港連拍戲嘅資格都冇，得咁少人。 好嘢！ 我真係睇唔起呢啲人啊，真係。 阿強尼終於爆先啦！ 屌咪係啊嘛，我即係發覺曬佢拍乜撚嘢戲都以後一套都唔會再睇。 好， 即係如果你行內我撐你形容阿晶哥咧，就係即係佢唔係偽君子咯，係 咯， 即係都係真小人嘅。 佢係串，但係我覺得佢串得嚟 有乜就攤曬出嚟。 係咯，串得嚟佢起碼一句一句咯。 係啊，佢都串好多好多嘢㗎。 佢串嘅，但係我都可以接受咯、 啊。即係孔慶東啊，嗰陣時叫香港人話做狗或者乜鬼嘢，佢都鬧翻鬧得好犀利㗎。因為即係阿晶哥，佢係讀中文出身㗎嘛。係 啊係啊，中文大學。中文大學。 咁佢話啊，哇呢啲咩孔教授咁都做得教授啊，食屎啦，都係嗰只㗎。所以即係佢都爆屍㗎，晶哥。所以我好欣賞佢咯。 係。 唔係雖然啲人話佢小皮，即係或者話佢喂好多戲都重複或者成流林枕枕啦。咁但係坦白講， 調翻轉佢都冇講喎。咁點解你哋中意小皮？ 係 啦，無厘頭。咁我 會覺得。你無論你點話佢，今日你點樣評價佢，或者到最後你點樣評價佢一生都好啦。咁我覺得起碼佢帶俾我哋七八十年代嗰班人咧，無數嘅歡樂咯。我覺得，無論有幾多爛都好啦。 icon 起碼我真係喺睇過佢嘅戲喺戲院度笑撚到喊。 係啊係啊， 真 係 笑撚到飆眼淚嘅。屌嗰陣時啲戲， 你會為佢揀嘅女兒扯旗啦，你會為佢即係搞嘅 Gaddy 笑到喊啊。咁我覺得即係都係一個經典嚟嘅，絕對係一個經典。 絕對經典，即係我哋死嗰日我哋都會記得王晶呢個人。真係講真，係咪先？咁佢真係香港 icon 嚟㗎， 佢都係個 icon， 但係佢得到嘅嘢係即係唔好計錢啦，佢得到嘅 credit 係唔多囉， 唔多囉，佢就係得到女囉， 多囉咁、啊、可能即係阿晶哥係好需要係搵個演員真係拍到佢真係好需要，佢呢幾年真係搵唔到人拍佢， 我諗 佢都承認㗎，係少咗啲演員， 係啊，佢所以佢 但係你老細又 可以搵啲紅 嘅， 冇辦法啦， 你又搵啲紅嘅，咁但係有啲紅嘅未必就係識得做戲㗎嘛， 同埋有一樣嘢都講啱嘅， 你諗下佢搵阿周潤發、阿瑾啊、阿馮瑞凡啊，佢哋喂大佬呢啲超級班霸嚟㗎嘛，大佬， 哇！但係馮瑞凡太老啦，而家真係， 唔係佢 咪揾唔到咯， 香港揾唔到女演員都係真嘅，咁、呢個都係 緊要，你要波大啫嘛，大陸大把， 所以咪即係好多大陸嘅。嘅女咯，揀 所以佢一定要拍個男演員咯。 佢揾個男演員咯。 嚇，張家輝唔肯再拍佢嗰啲戲，即係其實對佢嚟講， 其實睇下佢自己有冇雄心嘅啫。咁你而家可以 冇噶啦，我諗都冇揾 你。佢自己有一次喺訪問都講啦， 佢如果冇雄心，冇 即係佢又睇好淡嘅，又無奈地淡，佢都話。冇喎，一個工業嚟嘅啫，電影即係好似膠花廠咁，舊時膠花廠都可以執咗，而家都冇啦。咁電影點解唔可以冇咗？ 唔係，我諗係王晶嘅電影就真係逐漸飛歐咯。 冇啦， 你講真啦， 你睇《賭城風雲》點睇啫？係 咯，你《賭城風雲》真係做咩嘅啫？ 真係唔知做咩， 我都唔知做乜。我揀喺小米嗰度睇嘅， 真係 我都唔知睇嚟做乜，唉，離曬譜嘅。嚇咁而家佢係有少少想拍咩咧？拍住嗰個係阿杜汶澤咯。 系 难道夫斗难道妻啊嗰一集咯， 得嗰套系薛凯琪 吓， 难道夫同难 道妻，但系佢拍唔到杜汶泽噶啦，佢要上大陆拍杜汶泽，上唔到大陆噶啦，嚟紧应该都 都会嘅，你红就得噶啦， 唔 关事嘅 系嘛， 你影响力又去到几大啊？ 咪系咁啊，佢拍杜汶泽咯，但系我觉得杜汶泽拍佢都唔得，因为杜汶泽自己都系一个好抢嘅人， 系嘛， 好抢嘅人啊，咁啊抢斗抢啊，就咁撞。所以我覺得王晶個年代已經係 差唔多飛。阿晶哥一樣嘢啫，如果佢肯拍，王晶啊好，佢啊算係肯放手嘅喎。 嚇！ 你依期得啊？你講咩都得㗎啦，改咯。 係 劇本係啊，佢買你當頭起㗎嘛。 希望啦，因為即係其實古惑仔咧，佢再拍古惑仔㗎嘛，揾嗰條羅仲謙去做㗎嘛。 哇！周蘭定嗰度 真係賴嘢咯。 好啦， 但佢都撐得好犀利。 唔係我諗咧，王晶不能夠再復甦原因咧，因為香港好多周邊嘢已經冇咗啦。佢依賴啲咩咧？ 啱， 電視劇 啱啊， 係啊 ，local 嘢冇咗。 都冇嘢咩啊？ 電視劇《香港小姐》，你淨係冇咗呢兩樣嘢，佢已經發唔到。 斷咗佢個， 同埋高檔咗啦，香港人一屎尿屁。 香港小姐好多年都唔靚啦嘛，佢點揀女啊？ 係啊，冇得揀㗎，真係。 咁唯有揀亞視嗰啲，亞視啲女真係得好多嘅， 係嘛？ 亞洲小姐， 同埋香港人高檔咗啦，可能對於無厘頭已經大家覺得 cheap 啊，真係覺得 cheap。 紅 van 你唔覺得無厘頭 啊？紅 van 我未睇啊，即係高檔嘅高檔無厘頭。 而家嘅港產片係識得包裝咯，好多嘢包得好靚而家。 扮本土呃鳩人， 我冇睇啊，好似係嘛？ 係 好多個都係扮本土咁就。 咁啊冇計啦。咁你香港揾唔到第二個王晶，我更加肯定揾唔到第二個周星馳。 唔係，冇啦，啱嘅，係成個文化，香港文化轉變咗， 係啦， 冇咗港姐呢樣嘢，好撚重要， 扮本土、啊， 又冇咗電視劇。 扮高檔啊！ 以前王晶最撚叻嘅係電視劇 hit 撚完嘅嘢，佢直接搬上銀幕。 咁啊係，你冇理由而家整個 你唔通將孫悟空搬上銀幕咩？而家大鑊撚大鑊噶嘛？ 咁啊係， 西遊記啊，你話 西遊記啊？ 你連而家嗰個無線嗰個少將嗰個叫乜撚嘢名啊？黃祖藍啊嘛，即係嗰啲唔 得，佢唔係嗰隻嘢嚟嘅。你淨係話佢係基督徒已經賴嘢㗎。 真係搞唔掂啊！ 即係賴嘢嘅大佬， 佢真係接都唔撚笑啊，大佬。 佢唔可以行 俗啊嘛。而家套新戲啦嘛 ，delete 外人啊嘛。 黃祖藍唔行得俗啊嘛。 睇咗少少都唔好想睇。哇！最後我彈多一套俾大家睇，我未睇，我睇咗四分鐘嘅。北上頻道阿傑斯仔介紹噶《天注定》啊，假張柯啊，應該就 咩㗎？ 大陸片嚟嘅，假張柯係導演嚟嘅，藝術導演 電影嘅導演喺大陸。 咩《天注定》？《 天注定》。咁啊，文藝片嚟應該都係，即係你唔好預佢有啲咩好撚高低嗰啲㗎啦，即係類似啊《羅密地奴的士司機》嗰啲咁樣嘅，係即係講即係講嘢多講。 其實唔係㗎，係嘛？其實唔係㗎，睇咗半 ，OK。睇咗。其實佢係其實佢真係分咗四個故仔㗎，佢係分四個現實嘅發生咗嘅事。 係咯。 咁只不過佢可以穿到四個故仔。 但我諗你唔好預會係哇好高潮迭起嗰啲啦，都會係即係講古仔嗰啲啦。你要俾少少耐性睇。但我相信我睇咗四分鐘，我都睇咗四分鐘嗰個片頭，我覺得都幾刺激嘅， 係 幾精彩嘅。咁啊，我呢個推薦大家試下啦。哇，咁今日又差唔多啦。哇，呢、這個禮拜真係報恩仇啊，真係。 好嘢， 耶！ 你 冇噶啦， 你見到嗰兩條女咩？ 冇噶啦，你對住我哋就喺度爆。 我要求嚇，下次揾個第二條女啊，揾個温柔少少嘅嚟啊。 你冇用噶啦，你温柔到點咁點啫？你騎翻住人咯，最多 騎一騎啦，俾我。 你最多係 俾壓下啦，俾我。 即係強姦咁嘅感覺啫，你俾人姦完，佢走去姦人。 揀翻人咯，報仇。 冇用噶啦， 分廿分。 好，嚟到呢度啊，多謝曬咁多位， 拜拜。 大家好，我是柏原太學。今届世界杯我梗系撑日本队啦。2014年世界杯，七十一架。